你有喜欢的人吗？ 有啊。你有喜欢的人吗？ 没有。 靠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智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该我上场带飞了，作者一世华商。别忘了给我们投投月票哦。 第71集。方景行想想那个画面就笑得不行，更加好奇。 惹哭过几回啊？ 没几次。 江晨把牛奶彻底喝光，杯子一放。 挂吧，我去散步。 开着吧，不耽误聊天。 江晨思考一秒，他要是半路遇见工作人员，万一有人喊他的名字就完了，便拒绝了。方景行熟知他的脾气，没有坚持。 那游戏里见。 8:30，江晨准时上线，七大帮主早已摸出了大佬的上线时间，都在等着他，看得江晨有些诧异。 你们都不用上班？ 方景行他能理解，已退役不用日常训练，找家里要的俱乐部有专门的经理管着，不用他操心，当然能随便玩。至于这些人，昨天他也能理解，毕竟打出了全服第一个隐藏副本，他们亢奋之余可能会请个假什么的，但要是连请两天，老板怕是会不乐意。 我是大学生，时间富裕，我们帮主最近正休假呢，也有空。 镜中人指着顾问和穆加索， 听说这两位自己是老板，估计也无所谓，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。 有空，我们都有空， 有空， 有空， 真有假有不好判断，反正自己的苦只能自己咽。江晨也没那么多闲心关注，便快速过掉了这一话题。 条件都知道了，还组一起？ 组啊！ 他们当然明白大佬的言下之意，隐藏副本的首杀奖励高，如果是本帮帮会的人组队打，那开出的东西都是自己人的，而和别人组到时候就只能分东西，运气差点搞不好一件都捞不着。可要知道他们还有一个隐藏剧情没打呢，隐藏剧情由于是一次性任务，奖励比隐藏副本要丰厚，因此从联合战队的角度出发，他们便想这次组组看，刚好也能趁此机会探探大佬的实力，如果只是一般，他们就不必非追着两位大佬组队了。 开荒嘛，带来点实力强的。 放眼一望，还有谁能比得过咱们呢？ 我们帮会第一梯队的人都刷完了，我没人能组。 江晨便不问了，点他们进组，开始关注副本进度。 他们打到哪了？ 就比咱们多推进了一点距离，没什么太大的新发现。 咱们把那天碰到的机关说一说吧，提前准备点道具什么的，以防万一。 掉毒池里了。 重伤。 我被剑鱼打了2次，上面有毒，血掉光了，我们帮会的生死与共和我一样。 同上。 我是被小怪咬死的。 我也是。 几个人等了等，一起看向剩余的两个人。江晨不想说话，顾问淡淡道， 被铁球碾死的。 一行人听完顾问他们的遭遇都沉默了，前铁球后小怪，这是什么地狱模式啊？碾成肉酱也太惨了，还不如掉毒池来的痛快，这事儿都能遇见。他们的念头一闪而过，不约而同看一眼某位大佬，接着迅速收回目光，假装没有多想。镜中人干咳一声， 秒杀的陷阱应该没什么道具能用，中毒掉血的那个咱们有奶妈还有驱魔师，能加血能驱散， 可以在商城里买点大剂量的药，这万一奶妈被陷阱秒了，能自己吃药顶一会儿。 一路势如破竹的推完3号 BOSS， 他们终于把肉点的老虎机请了出来。为保存某位大佬的实力，前2个 BOSS 掉落的物品都是由队长分配的，现在才是动真格的时候。 穆加索调取第一份装备。 大佬先入吧。 其余人一起看向大佬，等着他创造奇迹。江晨早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出，淡定地走过去拉了一下拉杆。六点，众人激动。 靠谱，不愧是大佬。 哇，果然好钢用在刀刃上是对的， 第一下就出来了，能开了。 是运气还咱们这挺巧的 啊。是挺巧。 他们没敢恭维，说完这几句，见这装备恰好是封印师能用的，便纷纷放弃弱点，用行动给大佬扣了六。江晨不为所动，等着他们把东西分完，再次见到了跑出来的陌生人。一切都和上次一样，他们掉进迷宫，便点燃蜡烛照明，摸索前进。信天成依旧走在队伍的最前方，快到拐弯时指着某块地砖。 哎，看着点儿，别步我后尘。 这就是那个陷阱吗？ 信天成点头，方景行便来到他旁边，掏出一枚烟花对准他点燃。砰的一声，石砖被烟花冲掉，露出了下面的毒池。其余几人惊悚， 你这是要炸粪坑？ 镜中人猛地后退一大步，免得毒池真被引爆滋他们一身。然而方景行却迅速越过信天城，拐了弯。一枚烟花共十发，他实验完毕，剩下的也没有浪费，站在岔路口选中一条路，冲着石砖突突，每一发都精准地轰在了石砖上，轰一次换块砖。最后一发落下，只见被轰的石砖一沉，左边的墙壁瞬间弹出一片箭雨，哗啦啦地打上右边的墙，是他们那天没发现的一处陷阱。 我去，牛叉！ 镜中人差点跪了。 这也行， 平时看他们拿烟花玩，能轰动游戏里的花花草草。 方景晴把放完的烟花一扔， 听你们介绍呢，这副本的陷阱多，所以就想试试能不能扫个雷。 啊，这也就是你能留意到的了，毕竟玩家拿着烟花突突玩是你以身作则兴起的。 几人控制着不去瞅另一位当事人，纷纷打开商城买烟花，然后分了一下队伍。他们上次没走完，这次依然要分路。几位帮主本想着把两位大佬拆开，可惜暗冥师不乐意，他们也不好勉强，便只稍微调整一下人员配置，基本按照上次的队伍走，毕竟走过一次有经验了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